这个疾病解决了，那今天的病哪能越来越多？那没有的才对呀。所以这个在网上啊，有人说发消息说未来有好多种疾病要爆发的十年，这个如果这么继续下去，既不是谣言也不是戏言，因为现在谁都看到了这个病在一天一天的往上增长啊，它不是在一直在下降啊，除非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说是在往下降，能说实话的人那都有目共睹的，谁都能看到。这话我想也不是危言耸听，就像过去我一个朋友讲的，得不起病，得不起啊。如果这个家庭真的有一个人得了一个难治的病，这个家就稀里哗啦，那用现在网上话说就破碎了，人没了不就破碎了吗？是吧，倾家荡产不就破碎了吗？所以这些话呀，不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呐、啊，什么瞎编呐、啊、造谣啊，不是。所以现在咱们讲治胃病，我觉得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。那如果老百姓听到咱们讲这个治胃病，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，所以我们之前呢，由于我们没认识这些事情，所以有些事情是盲目导致了今天这么一个结果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医是怎么解决的，中医解决了没解决？得这首先咱得承认，必须得承认，中医5000多年，那绝对是博大精深，那是我们的国粹，中华民族的瑰宝。 但是这个一度啊，在网上也好，业界也好，出现了一些杂音，就是有人质疑中医。 他不光是质疑，他要求国家取消中医。得这么说，要求取消中医的这些人绝对不是真正的中医。如果是中医自己啊，我这样确实不好使，我这样确实骗人，要求国家取消了吧，自己了解自己不好，那还骗人吗？问题是说取消中医的这些人他不是中医，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说中医博大精深，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，那绝对不是瞎说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之前我说过，中医不是术，讲的不是科学技术，它讲的是道，讲的是自然法则，讲的是自然规律。说中医不好的人，他不明白中医，他不懂。我把中医，我现在不是专业学医的，我把它讲完了，我把中医这些未解之谜， 用你的领悟来解析。 光用领悟解析，那个不行，那哪有人信呢？你说这些事儿吧，你得靠谱，你得用事实说话，你得用检验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我接下来我会把这话题一一的给它解开。 西医啊，毕竟科学技术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， 还是叫术，中医是道，术不能跟道比。中医不是医学，它高于医学，它是哲学。就有些人就从事中医的都没研究透，就本身一辈子干中医的都未必研究透。傅京元就把这篇文章一登，说今天这些站出来的人说中医无用，说中医是糟粕，那你说这些人到底是为谁说话？那我把这个问题我要讲完，不用讲完，我就刚才讲完了这些事儿，西医主要矛盾不但没解决，反而激化了，把我们人体内的有益菌消灭了，国防菌消灭了，整个微生态平衡破坏了，现在全世界都要求不要再滥用抗生素了。就说中医过去那是药到病除，叫百草治百病，有啥病就有啥草，这是大自然就这么个规律，他就这么安排的，有啥病就有啥草，万事万物都平衡吗？这就是里边的一种奥秘吗？奥妙无穷，就这种奥妙奥秘怎么把它揭开？所以古代那些叫什么神医是吧，名医，那个李时珍，你说李时珍那忽悠啊， 你说扁鹊骗人呐，是不是？你说那华佗没本事啊？你说那张仲景、孙思邈，这个不是。古代那真的是神医，真的是药到病除，真的是百草治百病。但是今天他就为什么中医大伙都不信了呢？原因何在？我就说几个问题就行。我说的第一个问题哈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这个过去主要矛盾不是病菌病毒，今天的主要矛盾是病菌病毒，而且今天的病菌病毒不是过去那个病菌病毒，今天的病菌病毒全都产生抗药性了，全都变成超级病菌了。1946年就产生14%的病菌产生抗药性，48年就50%了，是吧？67年97%的病菌产生抗药性，那今天不是100%产生抗药性了吗？是不是很多病菌不都变成超级病菌了吗？这个矛盾激化了，你拿原来的百草把今天产生抗药性的病菌你能消灭吗？你消灭不了，这个矛盾不解决，这个病咋好？你说这病咋好？炎症能好吗？传染病能好吗？瘟疫能好吗？是吧？那百草能把病菌病毒说遇上就把它杀死了？我说第一个，病菌病毒不是过去的病菌病毒，全都产生抗药性了，中草药不把它消灭，炎症怎么好？传染病怎么好？瘟疫怎么好？你看这个问题，这个多现实啊！那个百草有没有这样的百草？过去病菌病毒没产生抗药性，可能有些百草能解决，今天全变异了，都变成超级的了，你说百草能变成超级的吗？百草也变了吗？没有。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病多难治的主要矛盾激化了，所以中草药还是那个原来的中草药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我再说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古代人体内的有益菌，整个国防军被消灭了，抵抗力下降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其中有的父母就找我说的，就我们家的孩子啊，谁家孩子不感冒，我们家孩子感冒，我们一家人谁都不感冒，这个孩子感冒。现在这个社会上吧，学校里头这样孩子不少，那你说他老感冒，那三伏天那孩子也感冒，一感冒全家人陪着上医院打针吃药。现在就一个孩子，一有病就全家总动员，现在就一个孩子，你说还有什么招能不用？还有什么办法怕花钱？没有啊，什么招 自己舍不得都得给孩子花钱哈。 可是什么招都用了，孩子依然感冒。就这俩问题咱就知道了为啥没有办法了，病菌病毒变成超级的了，主要矛盾激化了，敌我矛盾激化了，然后我们体内的国防军消灭了，那就这俩问题过去没有啊，那中药就有效啊。今天这俩问题一出来，那这俩问题谁导致的？ 那时候的生态环境没有这么大的变化。 是啊， 啊，包括人体的内环境哈。 你说这俩问题谁导致的？抗生素不是啊，没治好给你治坏了，后患无穷了，病菌病毒都变成超级的了，都产生抗性了，有益菌消灭了，那怎么现在还中医无用论呢？这是我说的两个问题了。那我再说说第三个问题，古代我们吃的食物全是纯绿色的，那我们今天吃的食物你再看看什么叫食源性疾病，我们吃什么没有化肥、农药、激素、抗生素、各种化学添加剂，防不胜防。那这些东西吃完以后进到体内，你说哪去了？是不是消化了、吸收了？就是古代 吃的食物一点污染都没有。现在我们今天吃这些食物有很多都有污染，都有有害成分。现在人们真是防不胜防。那你说吃的这些东西里边有很多的化学成分、农药成分、激素成分，你说这吃到体内这些物质哪去了？它自然都消化吸收了，吸收它自然就进入血液了，血液里边有这些化学成分，有这些药物成分，你说这个要积累多了能行吗？ 积少成多啊， 时间长了这个血液里的毒素就越来越多。血液要有毒素，你说啥病和血液没有关系？那所有的病都和血液有关系，血液有问题，你说中医那个百草你得吃汤药治病吗？你说什么百草能把血液的毒素分解掉？那古代人体内没有毒素，那是谁引起的？跟哪引起的？这食物变化，中医是一种无奈。何止就这些呀？空气的变化，今天的空气和过去的空气它不一样啊。咱们过去喘那个气儿和今天喘这个气儿，你说能一样吗？过去吧，那个中医啊管这个呼吸哈，这个气它叫中气，他说那个中气啊行于肺成于胸，但是这个中气到底是什么？实际它就是氧气。你说古代他能看见啥是氧气吗？但是他有感觉，就这个气不是自然的空气，这个气是一个特殊的气，它在我们的身体里头能和血液交换， 维持人体生命， 维持人体生命进行代谢，这个空气有这个作用，它管它叫中气，行于肺成于胸遍布全身。那现在的话说呢叫血氧，这大脑缺氧， 血氧交换哈， 血氧交换。你说这个氧哪个氧？那不就氧气的氧吗？可是氧气古代只知道空气，他哪知道空气里头还有氧气还有氢气，那个不知道啊，但是他能感觉出来。但是今天这个气也发生变化了，整个大气的污染，工业废气的污染，汽车尾气的污染，我们过去都是原始森林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们村子周边呢全是那个参天大树啊，到处都是 野生动物也比较多哈。 对呀、啊， 野鸡了什么野鸭什么、 哎、你现在再回农村看看，你看哪有那么多大树了。那我们那个呼吸啊，这个氧气是植物呼出来的，我们呼出来的是二氧化碳气，我们这个气是植物需要的，植物呼出那个是我们人需要的。可是这个植物就是原始森林越来越少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到野外去挖野菜，进那个树木特别特别多，我们叫柳条通，一片那个森林，进到里头以后吧，往里吸那个氧气哈、啊、就是一种发醉那种感觉， 清新哈、啊、 特别清新，特别特别的舒服。可是咱们今天那在城市里头都是汽车尾气，这个气是参与血液代谢的，制造血氧的，是遍布全身的， 非常重要哈。 你说这个气要出问题了，你说拿什么中药来把它解决？百草治百病，哪一个百草是解决这个的？这是现代科学双刃剑，这个大工业是吧，整个汽车，汽车是科学，对我们人类有好处，可是它的尾气又危害了我们人类，这就叫双刃剑。 环境问题、啊、 哎，这是环境问题，就这一个空气要导致血里头血液里头氧气出问题了，你说中草药喝了点汤药我们就好了，那这个问题谁管谁解决？那么还有水的问题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不喝井水，哎，从来不喝开水，哎呀喝那井水呀特别甘甜，渴了那水瓢崴半条咕嘟咕嘟咕嘟，那感觉非常解渴。现在喝开水，那个开水谁都知道，谁都可以做一个实验，你就把那开水晾凉了，你拿这个开水你去浇花，你去养鱼，你试试，浇花花死，养鱼鱼死，那个开水它是死水，烧开以后吧里边的成分就破坏了，它里边自然成分就破坏了，水里边的氧气也破坏了。你看那生水它养鱼怎么活呢？浇花 花怎么能活呢？那个咱们种庄稼要尽都把它烧开了去浇地，你看那庄稼还能长不呢？植物用开水不行，动物用开水不行，那怎么就我们人用开水就好呢？那这个水是身体里边，它占细胞里边，它占60%-70%， 和氧气一样重要， 和氧气一样重要。这个水要出问题，你说这个谁解决？那古代中医说药到病除，它啥都没有问题，病菌没问题，有益菌没问题，吃的食物没问题，吸的空气没问题，喝的水没问题，这个药自然就好病了。 这有些事情不属于医学范畴了哈， 嗯， 是生态环境的问题。 咱得公平的说哈，西医确实有它的先进性，你看它诊病哈，它那仪器把病分得很细，这一点吧，中医还真的不好跟它比。肠炎、胃炎、肝炎、肺炎，它还真的没法分得这么细。哎，这就是西医的科学性，但是它的不足要命啊。那么这些问题吧，远远不止。那今天除掉空气、水，还有雾霾呀、啊。还有沙尘暴啊，你说沙尘暴来了，你说这叫啥空气？你喘不喘气儿啊？什么是雾霾呀、啊？现在你看说一整雾霾来了，实际不是雾霾来了，我们平时就是经常受空气污染的危害，真正严重的危害好多人没研究不明白，现在有人在研究，还不是汽车尾气，还不是工业废气，这个危害远没有化肥的危害大，这一点吧，多数人没有研究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农民呢，就年年使用化肥，农田的面积有多大，城镇的面积有多大，90%都是农田，那农民年年大量的往土壤里撒这个化肥，化肥是化学物质，那么它施到农田里以后，庄稼的根能把它吸收的，据研究报道，只能是30%。有70%的化学物质残留在土壤里，那么这个时间长了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这个土壤的化肥层就越来越厚，因为这个化学物质啊，它不断的往下边渗透，它往地下渗透，所以这个化肥层啊，就逐年的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厚。那么这个随着雨水，化学物质是不是将来渗到地下水去了？那么这个水随着水蒸气又升上了天空，空气里的化学分子是不是越来越多？那我们呼吸是不是今天的空气里边化学成分大量的是从化肥来的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这个呢，我没做调查，但是我看过这样的报道。那你说我们呼吸的成分，你汽车尾气那才多大量呢？但是遍地是化肥化学物质，整个空气里头都含有这些化学分子，那人吸了这个空气，这个麻烦呢。那你说今天病多难治，说肝治治不好，你说这些个能没有关系吗？你能都赖药不好使吗？所以这些问题吧都没有得到解决，就是中医不好，这不冤枉人吗？那再一个呢，之前我讲到了，你到农村再看看，大量的农药的使用，现在蔬菜不长虫子，水果不长虫子，庄稼不长虫子，整个生态环境破坏了。那小的时候在农村，你下那河沟里一下雨哈、啊，那个鱼啊直窜腿，那小鱼太多太多了，那小青蛙、小蛤蟆、蜻蜓、蝴蝶、蜜蜂，现在你看看越来越少， 就连麻雀都少了。 麻雀都少了，所以有一天蜂蜜没了，蜂蜜肯定有一天会断的。蜜蜂要死了，蜜蜂都没了，蜻蜓都没了，蜜蜂你还能活多久啊？好在啊，现在那个山林呢、啊、面积还挺大， 养的 哎，蜜蜂呢都聚到山里边，那边农药还少一些。但是这个农田里没有蜜蜂，那你说庄稼授粉怎么授啊？那蜜蜂是来回授粉呐、啊，庄稼提高产量啊，就整个生态环境都破坏了，大量的农药的使用，那这个问题中药咋解决呀、啊？这一切应该说都变了，条件变了，环境变了，那中医真的无奈了。就连中草药的质量也变了，那过去全是野生的，过去哪有人工种植的中草药啊？没有，说这味药得搁人参，那得搁野山参呐、啊， 那谁都知道，那银参过去野山参叫七两为参，八两为宝，八两那么大的那就是宝了。你把这样的老山参吃上，那多大劲儿啊！说这味药搁人参，你搁一个老山参，那它就作用就大呀，对身体呀、啊，它就是有好处啊，对那个抗疲劳啊，恢复体力呀、啊，恢复健康啊。那今天你还上哪抠野山参？那没有就得搞人工种的，人工种的那个跟那野山参得差多大呀？那麝香，那也是动物麝的肚脐子分泌的这么一种药，它有它的特殊作用。说好多药啊都需要加麝香，那原始森林没上哪整麝香去啊？那没有麝香，这味药干啥代替呀？就今天很多名贵的药材越来越少，啥多了？人工种的药材越来越多，那是上化肥、上农药，长得大压秤多卖钱的。那你说喝那野生的，那得多大区别呀？你光说啊中医不好，那药的质量都变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说我这一年年喝糖药，怎么肝喝不好？这些都变了，你一喝就好啊，因为这一切都改变了，就你那个药就把它就全解决了，能解决吗？说一切都变了，就唯独一样没变，你猜啥没变？整个中医环境变了，条件变了，就有一样没变，秘方没变。就之前我拿那一本这个书哈，都是古代的方，你看我那一大本子哈，你看那里头都是抄下来的，高晓密笔写下来的。你说那古代就这玩意没用，斩它干啥呀？抄它干啥呀？你抄过来用上全是骗人的、糊弄人的。那古代的人呢，看病他没有那么严重的利益驱动。哎，过去的中医有些没钱的人不要钱，很多中医就是有钱的你多给点，没钱的不要，好多是这样的。说这个中医啊，就是说这个医生叫救死扶伤啊，没有利益驱动，就是他们都有一颗善心，有一颗仁心，有一颗爱心，有钱的你多给点，没钱的就不要了。那今天呢，变成市场经济了，商品社会了。你说到医院，你说我这个药我少给你一块钱，你看他能让你拿走吗？现在很多人去医院，这人很快就得必须得急救，要不然命就没了。可是你不交钱，咋救啊？没有办法，也不是说医生不好。那么还一点呢，一个很重要的，过去的中医它的传承是一家一户的，这么传承是经验的传承， 直传哈， 直传。过去啊叫三代才能出名医，说一代我今年这个学中医我就成名医了，那不能，得三代才能出名医。 三代的累积哈， 累积 经验的积累哈。 为啥得三代呢？就说老祖宗开始行医，哎，他发现这味药能治这种病。你像李时珍尝百草，哪个药有毒哪个药没毒，他就是一个一个自己去体验去尝，这叫经验。这个经验传给谁呀？传给孩子，传男都不传女，只传男孩。女孩嫁给别人家了，不能把家里的经验传到别人家去，因为古代的竞争啊，那个中医也得竞争啊。说人家看病看得好，那人家病人就多呀，你看的不好他就不上你家来呀。他那个竞争是自然的竞争，就是看到底谁看得好。所以这个传承，孩子从小就开始教什么堂头歌啊，什么那些个歌诀呀、啊，从小就开背，从小就开始让你去认识药，去学会采药，学会制药，一学一辈子啊。然后老人再把这一辈子的经验全都告诉你，经验教训都告诉你，然后呢他再把他这一辈子的经验再传给下一代，就这么代代相传，越传越精。中医是这么传承，今天的中医是这么传承吗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010-5618-1343，5618-1343，5618-1343。二店地址：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。